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一首插曲，是由古老情歌创作而成的，叫做《敖包相会》，也体现了草原上的一种文化。通过以上这两首歌呢，你也会发现50、60年代的人表达感情啊是非常的含蓄的。记得韩国引进大陆的比较早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就叫做《爱情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呢一辈子都在问爱情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大家一直去探究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呢，其实讲的也是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主题。来听周华健、齐豫演唱的《天下有情人》。 是否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 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相对刚才周华健、齐豫的那首《天下有情人》来讲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王志文和江山合唱的《糊涂的爱》更为平实一些，说的是在爱情当中啊，没有必要把一切事情都弄得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有的时候难得糊涂也是比较高的一种境界。 说清楚， 还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情有几分是温存， 还有几分是涩涩的酸楚。 Yeah. 是这孤独的温度， 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心里不会孤独， 这就是爱，能抛弃人生的脆弱， 这就是爱，他再也不觉得苦。 朋友们，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为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准备的都是一些男女对唱情歌。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听到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歌曲。首先呢，来听《新白娘子传奇》当中那首经典的《渡情》。 每次听到这首歌呀，总让我想起白衣翩翩的白娘子和许仙相会在西湖的一条小船上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95《神雕侠侣》内地版的主题曲，由胡兵和伊丽娜依演唱的《归去来》。我想这也是胡兵作为歌手来讲的一首代表曲目吧，一起来听。 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 守着寂寞不能回来。啊， 人间轮回任你猜 猜。啊，有种刹那永远没离开。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虽然迷惘却终须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大 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我们来听电影《神话》当中的一首男女对唱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香港导演唐季礼与成龙再次携手精心制作的一部大片，是在2005年上映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聚集了亚洲的两大顶级美女，韩国的金喜善和印度的莫妮卡·赫拉瓦特，这也就笼络了很多的亚洲票房。而这首主题曲《美丽的神话》呢，也入围了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马上我们会听到韩红和孙楠演唱的国语版。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你是我守候的温柔，就算泪水淹没天地，我不会放手。每一刻孤独的承受，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呢，男歌手也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张学友。我们会听到他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和他与高慧君一起合唱的《你最珍贵》，两首歌曲一起送出。 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

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放出的这首歌呢，它是2011年在李亚鹏、徐静蕾联袂主演的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主题曲，是由陈奕迅、王菲演唱的《因为爱情》。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为大家送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敬请期待。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